持续这脚下。假使脑角断，汗水交给我的热唇吧。假使脑角乱，目光淌于我的面容吧。当一起同游，人生嘉年华，没烟花都有乱光四洒。星星交换下，谁都不可能啊，定会掉下来持续这脚下。人生嘉年华，没烟花都有暖光四洒。